远又义无意遇上，共你初次邂逅，谁没有遐想？诗一般的落霞，酒一般的夕阳，似是月老给你我留印象。斜阳离去，朗月已换上，没法掩盖这份情欲盖弥彰。这一生情一缕，演一对人一双，哪怕热炽爱一场。渐直退和唱，月冷风和霜，夜雨的狂想，夜花的微香，伴我星夜里幻想，方知不用太紧张。 一生的最爱， 磨合，人人都分享。路漫长的路，曲折的路，追求幸福，我找到了自己的路。不要叫我停下来，把心打开，带给你爱，全世界的爱。 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夜晚睡不着都在想着你，看着微信，看着手机里的简讯，我不敢相信原来爱是离我那么近，有点喘不过气，干咳呼吸，害怕浪费空气中的甜蜜，好希望我永远这样下去，你就是我的福地，我将你的表情偷偷放进口袋里，说下个声音在心里无人可以代替，

常听你的话，他应该会顺着你的步伐，乖乖地待在家，静静地守着电话。

光。 夜晚以后将如何结束？至少我们曾经相聚过。 开启全新一天。 Hello， 各位早上好，欢迎和宇阳一起进入到今天的资讯 update。 首先关注今日头条。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7年一到二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利润总额同比增长31.5%。总体看，目前工业企业利润仍属于恢复性增长。北京市住建委消息，因为涉嫌商改住违规，北京林肯公园、万科天地、恒大未来城等6个开发项目被停止网签，15家中介门店被责令停业整顿，并接受进一步的调查处理。日前，在上海、江苏等地的质量抽检中，标称欧普、苏泊尔、樱花等多品牌的燃气灶不合格。专家提醒，没有安装熄火保护装置的燃气灶具切莫购买。新西兰移民局27号发布消息，以旅游、探亲或者商务活动为目的前往新西兰，并于2017年5月8号后递交签证申请的中国公民，可以获得最长5年的多次往返签证。 的身影挥散不去，

界放映关于我们的电影，有时不安慢慢，因为爱情慢慢，不用害怕会明白这坦白的未来，失去更勇敢，酝酿最纯的爱。谁存在？ 有时感动慢慢，因为爱你慢慢，你懂得让我释怀，并且一起看海。 再多的失望，比不上这对白。以后我的生命已。 用心体会，记录生活。微博让你我了解彼此的世界。九六九看微博。嗨，你好，九六九主播宇阳陪你一起刷新微博。长江日报发表，由于父母忙，工作压力大，把孩子交给老人带的家庭并不少。最近有调查显示，有近九成的幼儿都有被老人抚养的经历。但是武汉市幼教院的专家就指出，其实三代同堂孩子的包容性和社交能力更强。此外呢，祖辈教养小孩的时候，他们身上勤俭节约、吃苦耐劳的人格品质也会潜移默化地传递给孩子，这是很多年轻的父母做不到的。那你的孩子是隔代养育吗？隔代抚养你怎么看？来看网友评论。冯贤桥说，幼儿隔代养已经成为自然，必须由老人带孙子，因为这一代做父母的有特保的优越，爷爷奶奶有的是时间帮忙带孩子，如果有条件的父母能够三代同时生活在一起，小孩子培养就更加完美了。秦心迪奥说，其实三代同堂的主要问题就是孩子的教育谁来主政，现在基本上呢有这几种类型啊，完全撒手型，由老人来管，父母主导型，老人只管孩子的生活，和混合型，父母老人共同来管，各种类型各有各的长处，同样也存在着不足。其实呢，孩子需要隔代带的家庭，自然也有着各自的原因所在。隔代带小孩，老人多半会惯着孩子，也会有利有弊。那在勤劳俭朴的习惯方面呢，如果为人父母的家长自身就拥有这个传统美德，那么自己带的孩子自然也会懂得节约了。继续刷新微博。中国新闻网发表，备受瞩目的博鳌亚洲论坛近日刚刚结束，那长江商学院的院长向斌最近就谈到，国内顶尖大学的一些学生学财务会计是巨大的人才浪费，应该去研究黑洞生命科学才对。有些人为了赚钱而创业，他希望未来我们的学生是真正为了兴趣爱好担当解决问题而去创业和创新。哎，这个言论一出哈，立刻在网上引发了热议。你认为高考状元学财务是浪费吗？来看网友评论。田野老牛说，谁规定的高考状元就一定要去高端领域做研究啊？学了会计就大材小用了吗？所谓360行，行行出状元，每个领域都有优秀人才，凭着考试获得的高考状元未必都是天才，没有获得的学生他们当中也一定有卧虎藏龙的。大量的事实告诉我们，天赋一般的人通过后天不懈的努力同样能取得巨大的成功。金玉宝宝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每个人也都有自己的兴趣爱好，学财务的就很低端吗？严重的职业歧视吧。个人同意，学习程度要与社会回报相当，否则就是浪费社会学习资源，就好比博士生卖烧饼。当然只有社会保障机制能保证个人基本生活时，我们的学生才能真正为了兴趣爱好担当解决问题而去择业。爱生活爱微博，我是主播宇阳，九六九主播陪你看微博，听听资讯，听听歌。

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世界上唯一可以不劳而获的就是贫穷，唯一可以无中生有的是梦想。没有哪件事儿不动手就可以实现。世界虽然有时会很残酷，但只要你愿意走，总会有路。看不到美好，是因为你没有坚持走下去。人生贵在行动，迟疑不决时，不妨先迈出小小的一步吧。经典九六九，我是雨阳，各位早安。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再也没能忘掉你容颜。梦想着偶尔能有一天再相见，从此我开始孤单思念。想你是你在天边，想你是你在眼前，想你是你在脑海，想你是你在心田。你相信我们前世有缘，今生的爱情故事不会再改变。你用这一生等你发现，我一直在你身旁，从未走。 开启全新一天。 Hello， 各位早上好，欢迎和宇阳一起进入到今天的资讯 update。 首先关注今日头条。国家质监总局国家标准委日前发布了125项国家标准，涉及节能环保、音视频监控、公共就业服务、工业网络等领域，其中坐便器水效限定值及水效等级为强制性国家标准。在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下，指导北京发展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草案编制完成， 为了充分征询和吸纳公众的意见，从3月29号10点到4月27号16时，市民可以通过网络预约参观迈向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草案公告展，并提出意见和建议。近日，记者从大兴区了解到，拥有136栋住宅楼、1.5万套房屋规模的北京新机场安置房主体结构已经基本完工，预计今年6月将实行全部楼座主体结构封顶，明年9月完成竣工验收。交管部门根据指挥中心交通运行数据和高德地图的出行数据综合分析预报，本周末迎来祭扫小高峰，各个墓园、陵园周边的道路以及部分高速公路的车流量都将有所增大，容易发生拥堵。近日，浙江温州警方对外公布了一起特大生产售假假冒创可贴案，一共抓获了各类犯罪嫌疑人21名，查获假冒品牌的创可贴116万4000片，涉案金额2000多万元。 FM969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房天下，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新房、二手房、租房、特价房大平台， 房天下房价 .com。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铮亮，欢迎收听 FM 96.9，请大家在开车的路上遵守交通规则。 想起我，你。

在这个世界上，有的人先来，有的人先走。我们不能决定开始和结束的时间，人能决定什么？唯一相同的是，每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都有自己的故事，都有自己的旅程，每个人也都是旅行者。九六九旅行者，和我们一起行走在路上。 北京的春天不像南方来得暖，虽然还带着些许凉意，但大好的阳光便会想让人出去走一走。老北京的胡同里是北京最美的春天。五道营曾经的明朝守城兵营驻地，如今是中西合璧的文化胡同。白天的五道营静谧地酝酿着文艺的气息，夜幕降临了之后，灯火通明中迎接熙来攘往的热闹。而在南锣鼓巷，有着风格百变的个性店铺，全球的人都爱来此名食北京。这里比较安静、和谐、自然，身处闹市却远离尘世的喧嚣，更加贴近于生活。通过南锣鼓巷，穿过鼓楼大街，就来到了北锣鼓巷。在这里藏着精致的小店和最地道的北京味道。租一辆单车，走走停停，享受阳光，街头巷尾都很安静，有着自己独特的情调。整洁平坦的老街，古朴的四合院，堆金描红的牌楼，绿树掩映下的红墙，今天的国子监街，一切都显得那么的古色古香。别有洞天的店铺，适合在风和日丽的时候，在这里拥抱老北京。帽胡同是当今北京城十大胡同之一，排行第四，有着百年的历史。虽然经历了岁月的蚕食，但胡同依然保存着原来的风貌。帽胡同两端和繁忙热闹的大街相连，那里不时有各色的轿车穿梭，浓密的林荫道下，时尚和古老交错，隐隐中透着胡同非凡的地位。曾经的八大胡同是烟花柳巷的代名词，今天八大胡同已经是普通老百姓的住宅，从一些老屋老楼的建筑依然能够依稀地体会当年的风貌。和北京的高楼大厦比，一个是现代化的北京，而另一个是充满古朴的北京。百花深处，这个名字就足以令人着迷。走着走着，会不会误入百花深处？汉字的魅力或许就在于此。孩童嬉闹，老人闲谈，小鸟叽喳，胡同的生活一片祥和。东江名巷诞生于13世纪末马可波罗访华的那个时期，当时江南的粮食通过大运河运抵元大都，就在这里卸放，这条小巷就被称为江米巷。这里保留着大量的历史建筑群，安安静静地讲述着老北京的故事。而钱粮胡同应该算是北京美食指数最高的一条胡同了，绝对是美食达人不可错过的。某家小店的窗户下放置着静静生长的盆栽，恍若时光都在这里安静下来。低调的方家胡同里一如既往的安宁闲适，也会有一些年轻人或者外国游客来到这儿，开上一家有情怀的小店，与世无争的过着帝都的小日子。就在这个春天，去北京的胡同里探寻最地道的北京味儿，用一碗豆汁儿，一串冰糖葫芦，认识高楼林立、经历历史、岁月变迁、睿智英明的老北京人。旅行就是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发现一种久违的感动。我是雨阳，今天的九六九旅行者就是这样。